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好，大家好，欢迎大家看我们今集新一集的解围，我是庄元辉啦。 我是吴海欣。 是，那我今天坐在我们中间呢，是我们好荣幸今天请到赵家贤博士。 嗯， 是吧，拍手一下 先。 是，多谢，多谢赵博士啊。那是我们特别记得晒我一点的。 是。 因为他都是我们民主党的朋友，也都是东区区议员。 是。 那今天叫他来呢，即係當然同嗰啲區務又冇乜關係嘅， 嗯， 啊咁佢個區就好，佢管治得好理想嘅，咁啊亦都唔關你一近事，咁啊今日咧最主要咧就去揾人幫手講下調解，因為咧我哋就應承咗好多集觀眾咧，就我哋預告咗好多集噶啦，就揾個人上嚟同我哋講下調解嘅，咁我哋一路就約阿嘉賢，咁啊嘉賢因為都你都知道比較忙啦，暑假休會啦，就比較得閒啲，咁啊今日請到阿嘉賢嚟，咁啊嘉賢講下俾大家聽啊，你響调解方面啲资历啊，好唔好啊？大家理解一下你啊。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嘉贤啦。咁本身咧，我喺2007年当选东区太古城嘅区员之前咧，我已经系即系考获咧呢个认可调解员嘅资格嘅。咁就本身都喺2012年至2014年咧，系作为香港和解中心嘅副会长，咁都系喺即系调解业界嚟讲，我谂即系最年轻做到即系呢啲副会长、会长级别嘅人啦。咁而另外都系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咧，45个调解员嘅考官咧，当中咧系最年轻嗰个嚟嘅。 哇、okay. 嗯！你当年我冇记错，你当选区员都系最年轻个系咪啊？ 系22岁，咁都未有人打破嘅，因为2015年有另外一位朋友咧，佢都系22岁，但系佢嗰阵时候就即系佢年纪大过我，即系喺当选嗰个嘅时候。 哦，即系未人破到你纪录喎。 系，仲系未有。 哇！即系点咩都系最年轻，你犀利喎。 但系但系头发唔年轻，所以变咗有绿头发。綠頭老師的原因就 咁解，咁唔係個個梳到同襯得到嘅，係咪？咁咧即係各有各嘅好處嘅。嗱，咁咧嗱，你咁年輕就有調解嘅資歷啦，亦都有做呢啲嘢。咁我哋因為我同阿吳海欣咧，就經常喺區度咧，就最麻煩嘅情況處理法團咧，就係牽涉到有訴訟啦。咁有訴訟咧，而家好多時都話會調解嘅。咁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講下？即係或者你有到咩方法同我哋講，話俾啲觀眾聽？其實調解係咪必然嘅？點解先有調解啊？咁樣咁可唔可以了解下？因為我哋都唔係好熟嘅。 嗯，明白。其實調解咧，其實可以咁講法。 係 遠古時代咧，其實反而係喺即係中國大陸內裏面咧就有先嘅。咁喺周朝嗰陣時候咧，就有一個官位，叫做调人，系 ，OK， 系，即系 唔系调戏人， 系调人 ，OK， 咁佢真系负责喺一啲嘅地区上面去排解纠纷嘅，咁、okay. 有官府嘅授权去帮手咁样啦。咁但系咧就好得意嘅，永远都系嘅，即系喺大陆国内咧啲嘢可能嗰阵时好先进，但系咧慢慢就变咗咧，近代嚟讲咧。反而就係喺西方社會咧，調解係發展得快過亞太地區好多嘅。而特別要講就係話咧，喺美國咧、運用調解做好多嘅事情嘅。咁、最出名就係直情去到國際糾紛咧，係有好多你就算揾外交人員、談判專家去處理一啲嘅糾紛都搞掂唔到，反而咧就係揾一個。即係兩方面都冇利益嘅、一個獨立第三者，但係佢係有一啲嘅溝通排解糾紛嘅技巧，咁又揾佢幫手咧，就反而係將嗰件事能夠處理到。咁好重要一樣嘢，其實就係話，因為我舉個例子，如果喺大廈管理當中咧，好成日就係話如果你係由管理公司揾個人出嚟幫手去調停一啲糾紛咧，其實都好難嘅。原因就話嗰個嘅，即係譬如話我假設兩個單位，咁佢咧。有可能係就係即係有一啲嘅日常生活上面咧，兩個單位有啲糾紛啦。咁如果兩個叫做和善嘅，咁啊揾啲管理員或者嗰個管理處嘅人都做咗好耐，大家都覺得佢可信咧，咁啊即係 因為佢喺件事當中兩方面對佢有個公信力嘅認可嘛，啊咁啊冇乜問題。咁但係咧，有陣時候如果大家未有好大嘅互信基礎咧，最大問題就係話。我交咗管理費㗎啦，你做咩唔幫我手啊？ 即係我係你老闆，你幫我。 係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喺調解嚟講好重要，就係一定係嗰個負責嗰件事做調解，好重要係要自己係冇乜特別嘅利益衝突。咁我跳翻落嚟喺翻即係我另外嘅身份做民主派協調組織民主動力嘅召集人啦。咁好多時候地區譬如話即係啲位置要出選又好，或者各方面。有啲糾紛咧，我好重要就講明就話，我去到幫手，我當中係冇個利益，我唔係代表某一個政黨組織嘅，我係純粹就話，我哋民主動力就希望就少一個選舉有衝突，整個民主陣營都一份勝算就咁簡單嘅啫嚇。咁我拿住依樣嘢去傾，大家都會知道，喂，我趙家賢唔係話除咗我自己嘅選區，我唔會走去其他人選區選嘅嘛，嚇就咁解嚇，依個好清楚。而去翻我拉遠少少啦，去翻國際層面咧，試過其實係。是有依、這個，譬如話喺以色列同埋係依個，我唔記得係約旦定係點樣咧？喺嗰帶咧係有一啲嘅國界嘅糾紛。咁嗰陣時候其實咧就反而係就用咗係依個嘅我哋叫做哈佛大學嘅嗰度 Program on Negotiation 嗰兩個始創嘅教授咧，咁佢哋就係用調解一種方法就話、我雖然我係美國人，但係個問題咪我喺依件事上面，我哋真係學者，我哋係純粹係想幫手解決糾紛啦。咁啊，透過佢哋兩面去傾傾下，就發覺其實點解嗰個位以色列就唔俾人哋過去等等咧？就因為我如果約旦喺嗰面嗰條邊界係佢嘅話咧，就好快一攻就攻咗過去以色列啦咁樣。咁原來了解到個立場背後係咁樣啦。咁所以就因為咁樣咧，定好咗就話嗰度係非軍事區啦。咁非軍事區嘅時候就係、個邊界大家兩個國家都覺得合適，但係個問題就你係非軍事區，咁咪啲武裝部隊各方面都唔會突然間走過嚟啦。咁 啲武器入唔入嗰度啦？ 係啦，咁其實當相互理解，各取所需，咁其實咧就可以解決到件事。咁呢啲都係之後我會講嘅係一啲調解嘅我哋一啲嘅即係好重要嗰個嘅元素喺度。咁我要就係、唔好介意啊，要開始少少開始上堂咁款啦。我哋首先要認知咧衝突咧嗰個形成嘅，咁當我哋自己咧嘅目標同埋對方嘅目標咧係互相排擠嘅，即係 exclusive 嘅話咧，就一定有衝突啦，好自然嘅。 即係你達到目的咧，等於我都達到唔到啦， 係咁，所以就要嗌交啦。 係啦，冇錯。譬如話大三大元素啦，你除咗對立之外咧，就資源不足，即係我想要多啲資源，咁咪你係你梗係想搶啦，咁樣。 我又想爭啦嗰啲。 又或者係我就係話啲資源喺嗰度咯，我就阻住你，等你攞唔到，咪攞到咯，類似咁樣。係啦。好，咁我哋就可以睇睇咧，大家可以睇睇有張圖嘅。咁呢個咧就係喺我諗如果係大家讀工商管理嘅話咧，其實就可能都會睇過叫做 TKI model 嚇。咁呢個 conflict model 咧，就其實我哋要認知一啲嘢嘅，就係話係。你好睇到嘅嗰條線就係話堅持程度低至高，同埋合作程度低至高。 咁、 多數咧，即係最差嘅情況就係合作程度好低，堅持程度好低。我假設一個例子啦，我成日遇見嘅就話、上咗的士，同個的士司機完全係講唔掂嘅時候，咁扮悶走嘅啫。好，即係咁呢啲就係因為合作程度好低，因為我都係。即係上車去，即係坐一次就可能永遠唔見嗰個司機嚟啊嘛嚇。咁堅持程度好低就話，即係我同佢傾唔啱碼，我扮滿，我去第二架車都可以嘅。咁呢個就係堅持程度低，合作程度低啦嚇。咁而咧好多時候咧，譬如話有啲係堅持程度好高，合作程度又好高嘅喎嚇。咁呢個咧就當然係最正啦，就係話係大家可以。一起去合作啦咁樣，咁而又有即係依個五格咧，其實大家可以了解咧，就話係大家喺一啲處理事情嘅時候咧，無論係你係邊一個方面都好，你可以用依個嘅 TKI model 去評估翻自己或者喺依件事上面嗰情況嘅。咁有陣時候咧譬如話係讓步啦，合作程度大家好高嘅，咁但係咧就。如果你係咁繼續堅持咧，就大家會變咗，就會變咗喺個圖表就是競爭啊嘛，係啦，咁所以變咗咧，有陣時候就大家合作程度高，咁其實啲嘢可能要長久去合作去做，咁倒不如依下即係、你讓我，我讓下你啦咁樣，咁呢個係大家要有個互信基礎，有個默契咧，就自然會產生一樣嘢咁樣，咁所以其實係依個圖表係大家係真係可以經常用嘅，咁妥協好簡單咧，就係即係合作程度又唔係去到最高，但堅持程度。 到，大家又未去到最高，咁有陣時大家可以即係叫做，唉，傾到又唔想花咁多時間，傾咗咁耐，咁冇理由乜一啲嘢都冇噶嘛，咁樣啊，咁就會大家互相妥協啦，咁樣即係冇話係邊個贏曬咁樣嘅。好，咁可以再去下一張圖。 下張 係啦，嗱，依個 TK model 依個衝突處理嘅技巧咧，多數咧就係話，即係頭先嗰個圖表咧，就俾大家用一個博弈論嘅形式咧，就進行一個沙盤推演，俾自己去睇下嚟緊個情況會點樣。好啦，咁之後啦，知道咗嗰個預計情況係點嘅時候咧，咁大家要表達誠意去傾嗰樣嘢啦，一齊坐低傾啦。傾嘅時候當然又要了解下對方想法，就睇下對方。佢有冇啲咩關注？大家一齊去揾一啲嘅真正問題出嚟要去處理嘅。OK， 咁你即叫做確實到啲問題啦。咁點辦咧？咁大家再咧就去到橙色個格咧，就再揾出一啲多種嘅解決方案。咁呢啲解決方案咧，唔係話淨係阿 A 你自己講嘅，可能阿 B 同阿 C 一齊，大家都可以拎出嚟去傾。 即係多啲討論嘅。 係啦，冇錯啦。即係如果你淨係阿 A， 係我同你坐低嗱，我就覺得咁咪最好啦。咁同一言堂冇分別嘅啫嘛，係咪先？係啦。咁大家攞出嚟傾完之後，發覺可能有個方案就係三面或者係幾面咧，都係能夠大致上都係令到。覺得大家可以接受嘅，咁咪達成協議咯。咁所以其實有個流程，大家可以即日常生活，其實依個好，我會覺得係好基本嘅。咁所以商學院都正常唔使讀調解咧，商學院都有時會用依個模式去教。即我依個好基本，想大家要 即係話有概念先 啦，初步了解一下。 係啦，係啦， 操作就一定有一定困難啦，係咪？ 冇錯， 即係因為通常調解嘅牽涉到。即係頭先阿嘉怡講嗰啲咧，都係一啲大家有唔同嘅概念啊，有冇堅持啊？但係咧，現實嘅生活裏面咧，仲有一啲即係我唔妥咗你好多年嘅，咁咪有就係咪？真係咁噶嘛？日日你而家樓上漏水落樓下，你樓上日日就喺度啊跳繩。我瞓觉你跳绳，你跳咗廿年，你今次流水我唔闹到你趴喺度，有啲我仲冇激，我仲唔系有机会报仇，即系有啲系咁嘅心啦，即系多咗啲额外出嚟，即系当然现实社会会系咁啦， 复杂咗噶嘛， 呢个明嘅啦，或者可以再转下一张图啊，系啦。嗱，依個咧就係我哋喺即係依個叫做爭議解決當中咧，就係即係一般可以處理嘅方式。大家會見到咧係依個綠色嗰扎咧，就其實係我哋叫做替代式解決爭議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嘅方法嚟嘅。咁當然咧，日常咧，大家就話係好中意噶啦。哎呀，你咁搞，我告到你甩褲咁樣， 係 就藍色嗰扎係啦，就係用法律訴訟啦咁樣。咁多數咧，我坦白講，即係都要講明嘅就係話，法律訴訟當然係大家根據翻我哋現行嘅法例底下咧，大家絕對有個權利，依個係嘅。咁但係咧，好多時候即係我作為一個係非法律界嘅調解員啦，咁顧名思義就即係我唔係律師嘅身份啦。咁但係咧就我哋會睇到就係我哋比起一般律師咧，我哋會睇多咗好多嘢，就係話睇翻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我哋會睇下嗰個實務操作究竟嗰件事點樣解決得到因為好多時候咧，即係我做調解員考官嘅時候咧，即係某即係我費事開名啦，某一啲嘅即係建制派嘅律師議員咧，都曾經考過佢，考過五次都 fail 就考我嗰次，咁佢嗰次佢做啱，咁我就照即係梗係要 pass 啦，係 啦，係依度要公道啦， 同埋要專業咁去做。 咁但係點解佢會有咁嘅情況咧？其實唔係佢唔勤力喎，係因為咧律師係好專業，佢專業就話係站在佢。代表嘅客户咧，喺嗰個法律上爭取最大嘅有利嘅角色位置同埋權益啊嘛，咁所以咁樣嘅情況咧，有可能咧就係將本身嗰件事個爭議點咧就拉開咗，大家喺嗰個嗱，我當杯水係個爭議點，但係可能大家透過兩面律師去傾咧，整整下就其實喺外圍一啲嘅法律嘅程序啊，或者係各方面嘅嘢咧就發大咗嚟搞，其實就唔係解決緊事情。本身嗰樣嘢嘅，咁但係我哋調解嚟講就當然唔係啦，我哋就係即係針對翻喺個事情係啦咁樣。咁呢度落去講調解仔細之前咧，咁可以見到呢個叫做 ADR 替代式嘅爭議解決咧，有仲裁、談判同埋調解嘅。咁仲裁咧其實就同訴訟差唔多，但係咧就係即係等於係私人聘請一個法官係啦。咁仲裁員多數即係喺香港嚟講就係建築界會經常用。咁好坦白講啊，香港嘅 維修啲 係啦，香港喺法庭嘅法官咧，你叫佢熟工程界嘅嘢咧，就即係大家明啊，即係佢哋讀嘅係讀 law 唔係讀呢個 engine 啲嘢咁樣。 咁所以好多時候仲裁即係喺工程界又要快啲嘢，譬如嗰陣時新機場起嗰時咧，就經常會用用咗調解先，搞唔掂就用仲裁去定啦咁樣嘅嚇。咁但係咧就仲裁係快之餘咧，就佢都可以保密嘅，即係佢可以雙方就算陳述咗啲資料證據都好咧，咁大家就係話嗰個出咗嚟嗰個佢叫做係嗰個嘅仲裁嗰個判決書叫做 award 咧，咁出咗嚟咧，大家可以喺當中係寫明都係保密，就翻雙方去睇嘅，咁都 OK 嚇。咁而咧去到好多時候商業上咧就會用談判啦，咁談判就真係兩家公司嚇兩面爭議者一齊坐出嚟一齊傾，咁但係咧談判好多時候咧。大家就會知道叫做開天殺價就落地還錢，一屋二鬧三上吊嚇咁樣，會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嘅。咁尤其是咧就係即係啲人就話：，你係即係蘇聯俄國 style 咧？咁係咩咧？就係佢哋好中意即係。去到嗰啲即係嗰個氣勢凌壓，好勁咁樣。 氣勢係壓住人嘅。 係啦，有會咁樣。咁有啲咧就會覺得，我知你係氣勢啊，咁我扮鵪鶉先，你嚟先，你嚟先，又會有咁樣。咁呢樣嘢咧就我哋喺調解界嚟講就會覺得就話談判唔係話冇效，但係大家係要喺呢個談判桌上面咧，就要係將頭先我所講嗰啲咁嘅 tactics 咧，就要慢慢隔開曬咧，先至可以傾翻。本身嗰個爭議點係啦，又係咁樣。 冇錯。 咁好啦，可以去到我哋調解啦，咁可以落翻落去下一章係啦。啊，咁調解同埋訴訟有分別咧，就係點樣主導過程啊？調解就係爭議各方嘅，訴訟係法官。你會唔會話法官大人啊？不如你咁樣判啦，好唔好咁樣？冇可能啦，係咪先？嗱，我哋調解其實最重要就係話，譬如話調解雙方參與嘅雙方嚇係啦，咁兩位啦，一男一女，我唔理係即係依個嘅關係糾紛定係點都好啦。當願意去調解嘅時候咧，就要同調解員咧一齊簽一份咧同意調解協議書。係啦係啦，同意調解會係 agreement to mediate。咁嗰份係一份合約嚟嘅，喺嗰份合約當中其實會寫明咧，作為調解員咧。是一個獨立的第三者啦，然後咧就係調解員的角色就是去幫手去維持嗰個會議，然後咧就透過調解員我哋一啲嘅技巧咧去促進大家嘅溝通，從而咧係令到大家咧係能夠聚焦嗰個爭議點，然後再協助大家咧去探索出一啲嘅。解決問題的方案出嚟，咁依個咧就當然我哋香港喺2013年嘅1月1日開始咧，就係嗰個香港法例第620章調解條例咧就生效。咁生效咗咧，其實嗰條調解條例就保障咗咧喺成個調解會議當中嗰個嘅調解嘅通信，就係要保密嘅，除非有啲問題而上到法庭個法官話唔得，我要求我頒布嘅命令要調解員同埋雙方要披露當時咁樣，除咗咁樣嘅啫，咁正常。法官是不會咁樣做法嘅，除非好明顯係法國嗰個調解員個操守有問題先有咁嘅啫。咁喺香港就從來未有試過啦，咁樣係啦。 即係呢個令保障到大家嘅暢所欲言啦，即係我哋講嘅嘢又影響唔到，即係就算調解唔到都好，都影響唔到日後個訴訟啦。 冇錯，係啦，因為最主要我哋咧，我哋調解員咧，我哋一定要有個認知咧，要留意一下會唔會係咧參與調解嘅各方咧，有一啲咧其實唔係真誠。自愿是嚟參與調解，希望解決問題。有啲咧係出席嚟咧，我就睇下你有啲咩齋手先。我知道你底牌之後，或者我知道有啲嘢咧，之後我就告你嗰陣時就可以用嚟點點點啦。 即係佢當談判咁做。 係啦，咁但係咧，所以點解要有嗰個調解條例去保障咗嗰個調解通訊嘅保密性啦？就因為話明咗你如果嗰個資訊。是透過在調解會議當中去知的話對不住是不可以在民事起訴上面拿作為任何呈堂證供的這個很重要的 我舉一個例子即是譬如舉一個例子我欠吳凱欣錢那我傾緊佢要告我啦咁我哋調解一下啦當嘅調解啦咁我調解過程裏面呢吳凱欣呢就話俾我聽嗱張輝幫你爭100蚊嘅你而家即刻俾我50蚊我收地順啲啦咁佢有個提出個方案啦咪咁如果協調到我得啦好啦最後我唔應承佢咁調解唔成功啦咁上到法庭我就話喂法官嗱而家我算啦我明知我輸啦我賠50蚊俾佢佢當初講過 哇五十蚊都收貨㗎啦咁真係唔得啦係咪先係咪咁咪係咪咁咪因為保密啦嘛。 係咪如果係當中喺個調解 嘅過程 當中即係頭先你嗰個情況係有個調解員大家簽咗嗰個 agreement to meeting 裡面嘅時候呢咁佢當中嗰時調解有啲咩方案拋出出嚟都好呢你上到個庭你唔可以講嘛嗰時個願意咁樣去做嘅。呢個就肯定個官唔會認可裡面嘅事情。 冇錯啦。 返轉頭個官反而去會判。嗱如果係咁兩方面係咪倒不如我判即係我判而家個 case 呢暫停兩個月到你哋再做調解好冇啊就會咁樣。 嗱點解我舉呢個例子呢因為我哋親身落區做啲大廈嘅時候呢好多時啲公司告啲大廈唔俾錢啲大廈就話其實你冇嚟做過嘢咁攞唔到證據出嚟咁大家傾來傾去。咁我見過幾次呢都係喺調解過程裏面呢其實嗰啲公司讓步嘅。啲法團成日諗住啊得你到當時你讓步得啦我上到庭先同你拗。其實我都同佢講呢即係好似梁家賢話咗俾我哋聽啦調解過程呢係保密嘅。即係法官未必接受啊你呢啲咁嘅講法嘅。咁所以大家就要即係要諗一諗啦係咪 呢個清楚因為咁樣先至有效保障到大家嘅利益。如果下下個個有啲即係衰啲嘅人都下下都係參與調解會議都我哋叫做 fishing, 釣魚咁樣去攞料嘅話咁其實做調解就反而保障唔到大家。 啊我有個問題想問。我想問呢調解呢是我聽過以前我都聽過一啲調解講座嘅佢有個講法就係話個調解員呢就獨立就同咗 A 嗰方傾跟住就獨立同 C 嗰方傾即係睇下啲咩可以即係大家傾嘅就跟住再睇下大家願意就坐埋一齊傾咁樣呢個係嗱呢一種方法啦我想問其實呢啲調解方式呢有冇分乜嘢制式㗎係咪有種制式呢就一坐低就 哦 ,ok, 唔係 制式㗎。明白明白啦。其實大家要了解一樣嘢呢就係喺香港呢就即係嗰個調解個做法就冇話喺條法例度冇話定清楚嘅。咁、但係呢就我哋香港不嬲業界喺即係80年代開始呢其實都係用緊一套叫做促進式調解 ,facilitative model, 係啦。咁呢種促進式嘅調解呢就多數呢嗰個做法就話首先呢就係即係譬如爭議各方啊 A 同阿 B 同埋調解員呢一齊咗坐低喺度呢就我哋會有啲開場白啊我哋有啲簡介啊各方面啦咁樣。咁然後就開始呢就嗰個聯合會議啦聯合會議就係幾方都喺度咁然後就大家去拋出一啲嘅問題然後調解員又協助各方呢去制定一啲嘅會議議程即係譬如我哋嗱呢個爭議點係咁我哋有邊幾樣嘢要傾先啊咁樣類似咁樣。咁去到某個位呢就聽到大家可能對有嗰個議程嘅一二三有啲唔同嘅睇法啦了解咗之後呢咁嘗試要再聚焦落去傾呢咁就會我哋叫做單獨會面啦咁可能就同阿 A 傾先啦同阿吳海欣傾先啦咁呢個時候呢咁蔡明輝呢就要帶埋佢第二間房度或者可能出下去呢就可能大概半個鐘頭到即係你休息一下先咁喺呢個半個鐘頭呢就再同阿吳海欣傾啦傾嘅時候呢好重要嘅就係話喺當中喺間房裏面即係 得我同你 係啦得係啦嗰個訊息上呢係冇你嘅授權呢調解員係唔可以讓向任何人去披露嘅呢個係一個調解員嘅專業做手 即係裏面都有一個保密嘅原則 冇錯啦係啦咁所以呢其實調解員嘅做手好重要點解我咁講法啦當我去傾嘅時候了解咗你嘅底牌你有啲嘢可以講有啲嘢唔可以公開講嘅時候但我知道啦然後之後換返轉啦即係另外個單獨會面呢就同阿莊明輝傾啦咁又同你傾完嘅時候又了解到你嘅即係底牌同埋係可能你嗰個嘅諗住嘅流程係我可以講呢樣嘢先之後再放啲咁樣類似咁樣嘅情況啦咁有段時候就係要睇下調解員嗰個功力啦究竟邊個位合適地將大家拉合得嚟呢譬如可能係莊明輝你一放呢嗰下呢我放到其實即係好似一般人嘅 common sense 如果你係冇抽離一件事就會覺得嘩你咁樣咪好唔熟囉咁樣有可能咁樣嘅咁但係我哋調解員喺呢啲情況我哋就要即係認知就話係盡最大努力係幫大家爭取最大嘅利益咁所以呢就有陣時候我哋點樣放法呢我哋都要有一個嘅評估喺當中、 okay. 但係就唔可以過下下將自己過分嘅私人感情或者過分嗰個評估擺咗落去係唔可以嘅咁所以有陣時候最安全嘅做法就了解咗雙方嗰個底牌大概點之後呢然後再去做第二次嘅聯合會面啦聯合會議嘅時候呢咁就可以大概兩面都傾過喎了解咗喎咁或者就可能我會引領某一方譬如話我開頭頭先就唔可以講先嘅咁今次就莊明輝你講先啦咁樣咁可以將你 本身第一下嗰個底牌講咗出嚟先，咁、可能我本身我趙家賢知道第一下你個底牌咧唔可以未必咁快接受，不過其實爭少少嘅啫，咁、所以咧可能你講咗出嚟嘅時候咧，咁吳可欣當然第一下會講唔制啦，咁但係我就會幫手講就話，誒都諗咗好耐都有要方案喎，嗱會唔會有多少少難處，或者你會覺得想點樣咁等佢又可以講多少少，咁其實點解咁安排咧？就係、希望吳可欣咧就可以。即係講嘅時候咧，喂，其實依度唔係啦，嗱，我爭少少就得噶啦。咁如果只要係吳可欣把口講出嚟咧，咁佢又覺得 all right， 然後對於你嚟講又保障到你，你唔使因為你諗住個第二個底牌就褪到好厚啊嘛，係啦，咁嘅時候就變咗係保障到你，但係佢又能夠覺得個方案合適嘅，咁大家已經係達到和解啦。咁但係又保障到你唔會係即係太過 太蝕底， 係啦咁樣嘅情況。咁依個就要睇調解員本身就話喺個評估當中係點樣做法嘅。依個就真係係要做落先知嘅。 係， 即係幾多靠經驗累積啊。 係， 但係起碼頭先我哋經過頭先呢一節咧，我哋都感受到阿趙家賢嘅功力嘅深厚嘅。係，喺我哋呢個節目度咧，好少我哋冇聲出嘅。 係， 佢一條友講你三個人嘅嘢。哇！吳可欣又咁，張學友又咁，佢一即系咧，我肯定咧，佢做條佳言咧，嗱，即系達唔達到共識我唔知啦，但系即系有啲人好堅持嘅，咁達到共識，但系起碼咧，頭先嗰個操作咧，肯定咧，阿佳言係一個轉數好快嘅人，即系佢好快洞悉到佢個假設個問題，咁大家處唔處理到呢、這個，我覺得好重要啦。咁嗱，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再深入啲講下調解嘅嘢，好嘛？轉頭見。 今日嚟到大埔街市富善街，咁呢个我哋第三间实体店，咁呢次嘅突破咧就系呢一间咧系地铺嚟嘅，咁就系非常之方便啦，有好多每逢开间新店咧都超级优惠噶啦，其实即系街坊必买嗰啲嘢咧平到你唔信噶啦，今次主打嘅就系我哋宣传咗好耐嘅原味鸡啦，原味鸡咧街度卖紧98蚊，呢度系50蚊一只啫。好啦，第二啲盛大嘅優惠咧就係、咧，你只要買夠300蚊嘢咧，係有3個月有禮物送，啲禮物相當貴重喎，你嚟睇下，係冇條件嘅，你要買300蚊，即刻送一份俾你，下個月你嚟就得噶啦，就攞第二份，再下個月咧你就攞第三份，你行個街市行入嚟攞就得噶啦。